小宝宝们如果生病了，最着急的就是爸妈了。当宝宝们生病，肯定免不了要吃药。这个时候呢，家长们就犯愁了，这药到底该怎么吃？药孩子能不能吃？甚至有很多粗心大意的家长啊，把成人的用药掰一半就给宝宝喂下去了，觉得成人能吃，宝宝这问题跟我差不多，药量减半就没问题了。这些用药的方法到底对不对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两位嘉宾，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儿童用药的那些误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北京儿童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胡丽华。首先要欢迎胡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好，大家好。 欢迎胡主任。还有一位嘉宾呢，是北京儿童医院药学部的初级药师程青，程药师，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大家好。 非常欢迎二位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儿童用药的那些误区哈。那二位作为儿童医院的专业药师，也想问问，在医院工作了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家长真的给这孩子吃错药，造成不可挽回后果的事儿啊？ 有。应该说这样子的问题还不少。 还不少。 对。有的了，就是可能是家长给孩子吃错了，吃错了药，拿错了哈，或者是说吃错了量，这些都有。还有的了，就是因为孩子好奇，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呢，自己拿了，这样子的情况呢也很多。 因为小宝宝我们普遍都觉得他应该是不爱吃药的，都觉得这药苦。现在是不是也有很多儿童用药，他为了考虑到宝宝服用的这方面，他把这个味道都做的是比较甜的，甚至有一些水果味儿。有一些宝宝觉得这是不是糖果呀，我吃的就是挺好吃，然后呢趁家长不注意就可能超量服用这些药物了。 对，有这样子的情况。很多时候呢，就是孩子自己误服药吧，可能是说这个药物的形状哈，跟糖啊，甚至说 长得比较像， 对，我记得现在市场上有种这个什么巧克力豆哈，很多药片看上去真的都看不出差别来的，对，也一个是说外形像，还有一个呢，有一些药啊，就是说，为了刚才您刚说到的这种，为了改善口感的这种，对，它加了一些，比如说草莓味的啊，或者什么橙子味的呀，这样子的，对，因为这样子，而且孩子他尤其这个学龄前的孩子哈， 不太懂事儿， 然后又这种。天性好奇，所以就可能会发生这种误服自己拿药来吃的问题。我们曾经呢在医院里头就遇到过这么一个案例哈。当天呢是同时接诊了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来就诊呢是都出现了这个血压的下降。家长呢送来之后也是说孩子可能是吃了什么药，但是具体吃的是什么药了并不清楚。大夫当时是根据这孩子三个孩子的这个临床表现都出现了血压下降，然后当时判断可能是这个误服了药的问题，可能是降压药。当然最后通过这些对症处理之后哈，所幸这三个孩子呢都抢救过来没有事情。然后等孩子好了之后，我们再去追问当时什么个情况，这孩子就说了，因为当时三个小朋友一块在家里玩，那其中有两个小朋友都从自己家里带来了好吃的哈，饼干啊薯片什么的跟大家一块分享了。那另外一个小朋友就在想，那我也得跟小朋友们分享， 我不能空着手啊。 对，我也得跟他们分享点什么。正好就看到有这种像糖豆一样的东西了，就拿出来给大家一块吃了。结果后来才知道这个糖豆啊不是糖豆，是这个糖衣片，一种糖衣片啊，家里奶奶用的降压药。 所以说孩子在用药的过程当中，除了这种不小心有可能服用误服造成这种危险之外，还有很多是由于家长的粗心大意，吃错了药，吃错了这个剂量，也有可能造成这个孩子生命健康的威胁。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之前发布的一组数据，我国每年0到14岁的儿童因为伤害死亡的第四大原因就是中毒，而每五名中毒的儿童当中有两个孩子就是药物中毒。在每五名药物中毒的孩子当中呢，有四名是因为误服所导致的。所以说足以通过这组数据我们看得出来，其实孩子在用药的过程当中还是存在着各种各样可能这种危险的隐患，需要引起家长和孩子自己的重视的。 对。 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这个节目给大伙来提提醒，也跟家长来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我们经常给孩子喂药的一些习惯就是错的。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两位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515-0822 和 010-6515-0833 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直接发送弹幕，在腾讯视频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直接和我们的嘉宾来交流一下儿童用药方面的问题。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大家也可以趁着资讯的时间把您关于孩子用药的方面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人社部近日公布，截止到4月30号，京津冀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的定点医疗机构达到1115家，其中北京有673家，天津170家，河北272家。根据了解，有跨省异地就医需求的参保人员，按参保地相关的规定进行跨省异地就医登记备案之后，可以从公布的名单当中选择定点医疗机构来进行就医，实现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目前导致直接结算失败的主要问题有两个，第一是参保人员跨省异地就医之前没有备案，第二是参保人员办理了入院登记的时候没有使用全国统一标准的社会保障卡。为了更加方便快捷地享受直接结算服务，参保人员需要熟悉跨省直接结算流程要求，也就是先备案、选定点、持卡就医。再和大伙儿来说一个好消息，北京世纪坛医院将会成立以人工智能肺结节为特色的多学科诊疗门诊。为了促进创新领域在医疗的应用，今天上午光华智能医疗公益基金成立大会暨智能医疗影像联合研究院各学术组专家聘任仪式在北京世纪坛医院举行。未来专项基金将会支持到北京世纪坛医院人工智能医疗相关的课题项目和研发。据了解，人工智能肺部疾病的辅助诊疗技术能够帮助医生迅速筛查出可疑的肺结节病灶，对于2到5毫米的肺结节检出率为 94.9%， 对于大于5毫米的肺结节检出率达到 99.2%， 同时可以识别5大异常的病征征象，辅助诊断100多种肺部疾病。这一技术的推出可以极大地缓解病理科医生的压力，将解决漏诊、误诊以及医生看片时影像庞杂、耗时多等问题，在临床上具有重要意义。六一节就要到了，针对儿童的调查也陆续发布，结果显示儿童心理疾病呈现了增长趋势。针对很多家长认为的孩子成人之后心理疾病就会好转的想法，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刘华清表示，儿童心理疾病并不是说到了十七八岁成人之后就能够完全好转，如果不治疗不及时干预，到了成人世界里面也依然会存在。所以说重视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全社会都应该呼吁干预是非常重要的。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儿童医院药学部的副主任药师胡丽华和初级药师程青两位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儿童用药的那些误区。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胡主任告诉我们说，其实孩子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啊，有特别多需要注意的。那也想问问您，现在市面上对于很多的这种药品，我们看的好像都是针对成人的，是不是儿童用药有很多的的确确还没有针对儿童这种专门的用药啊？ 是这样子的，现在市场上呢，就是说绝大多数的药品啊，都不是专门针对儿童来生产的。可能像感冒发烧哈、腹泻这些儿童常见的病呢，会相对比较多一些的 儿童专门用药。 对对对。那在其他的疾病方面呢，专门给儿童生产的药特别特别的少。那像在我们医院曾经做过这样子的调查，像在心脏 啊、血液啊等等这些专业疾病方面哈、啊，专门针对儿童生产的药物非常非常的少，这个比例特别特别的低。 嗯，如果这个药物不是专门针对儿童的，也想问问您，如果孩子吃的话，是不是有可能就因为吃药对自己的健康造成损伤啊？ 哦，是这样子的，咱们这个问题应该说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嗯， 首先呢，不是说所有对。针对成人生产的或者说成人用的药孩子都不可以用，这样不能这么说，应该说现在儿童用的药绝大多数都是先在成人使用，然后我们再外推引到儿科来使用的啊。然后呢就是因为这个药呢是针对成人生专门为成人来生产的，所以说在儿童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些儿童特有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剂量，孩子用的剂量很小，而且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这个剂量也不一样，经常我们说这个同一个药，不同年龄段儿童这个用药的剂量的个体差异啊，可以达到数十倍，所以说如果说假设说一个药片孩子他可能会。不是整片的药，我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啊，比如说一个五毫克的药，这个孩子可能只需要吃一毫克啊，或者说六毫克，它不是一个整片的数量，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分， 分药掰药 掰药，对，哎，这个时候就涉及到这个量准不准，我们怎么掰，对吧，掰了之后怎么保存，等等，这样就会有一系列的问题。那还有呢，比如说对于小点的孩子，这个药片它不好吞服。 哦，有可能是卡住自己。 对，应该怎么样，我们采用一些什么方法能让孩子能服下去哈，就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这种还有口感的问题。成人咱们都能接受啊，良药苦口利于病，多苦的药我们都能劝自己都能劝自己吃下去，那孩子可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说这样子就会给孩子这个用药的方便性这个依从性便利性会造成很多的影响。 而且有可能剂量把握不准的话，孩子可能就会超量过量服药， 对 这些药物的一些毒副作用对于宝宝来说可能会表现得更加明显一些。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掰药分药的时候啊，是需要由专业人员来进行指导的。如果说在医院里头哈，我们都会是专门的药师来进行来分药的。这个对剂量上的就是准确性会把握的好一些。 好，那也想问问程药师啊，关于这个掰药啊分药啊，是不是家长最经常遇到孩子吃药遇到的这个难题？一般的家长说要不然就是掰大了，要不然就是掰小了，反正很少有家长能刚刚好把这个药掰的合适的这个剂量，一般好像家长都认为这个孩子吃二分之一片或者是四分之一片就行，但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成人用药并不是这么刚刚好，说二分之一或者是四分之一，他有可能这个剂量是比较奇怪的，家长没办法通过药片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平均分配能给他把这个剂量把握准啊。 是，您说的这个问题确实是我们平常在换教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就是很多因为这个剂型在孩子的儿童专用剂型现在我们国家这种是比较少的，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在儿童使用药品的时候能够更倾向于就是选择有儿童专用标识或者儿童推荐剂量的这样的药物啊。那同样的药物就是说它有不同的厂家，我们家长可以作为一个鉴别吧，或者说咨询我们的专业人员医生或者药师来选择适合儿童的剂型啊。那像这个我们常用的剂型有一些这个液体剂型啊，还有一些这个固体剂型是比较多的，那么还有一些孩子呢他可以选择这种外用的透皮剂型，就是通过外用的皮肤吸收，这样是比较安全的，所以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孩子他这个情况，我们选择药物的时候注意在剂型上首先选择这个孩子比较方便接受方便分剂型的这样的形态的药物。那其次呢，在这个选择这个比方说您刚才说这个药片的情况，那我们的药片也分得很多啊，药片有这种像固体的，有这个分散片或者说泡腾片或者说散剂，类似像是这个还有这个颗粒剂，这种其实我们都属于固体剂型。那么在这种分散片或者泡腾片呢，可能存在这种掰或者说是分一半啊或者几分之几啊这样的。那么像这个颗粒剂或者说这个散剂，我们就是比较建议孩子的，这样它会比较好分。所以说是有一些这样的 剂型吧，嗯，家长朋友们可以多多的了解。 好，也就是说同样疗效的药物它可能会有不同的剂型，都是治感冒的，有的可能是我们说这种冲剂，有的可能就是药片，也有可能是这种口服液的形式。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更有利于，比如说我们根据孩子的体重，然后或者根据他的这个身高来选择，比如说剂型几分之几比较合适。这样的话，比如说像散剂啊，或者是我们说的这种口服液，我们比较容易衡量。像药片的话，我们掰呀，或者是分药的话，有可能就分不准。这个时候我们尽量避免这样的。 对， 嗯，刚才你也提醒了，我们还是建议家长更多的去选择专门针对儿童的这种用药。也想问问，针对儿童用药是不是一般我们看到什么儿童口服液，这个药品的商品名上标注儿童的，基本上就是儿童用药了。 嗯，是的，嗯，就是说我们在一般使用的时候，还是最好要看一下说明书。 嗯， 那上面有些儿童的推荐剂量，还有这个适宜儿童的年龄，还有这个儿童怎样服，还有服药的时候这个时间，都是需要大家就是在拿到药品之后，要先去看它的说明书。 哦，即便是我们说专门针对儿童的，比如说这个是儿童口服液，我们也要看一看它的这个说明书。 对， 哦，不是说所有给孩子的药，孩子都可以放心。心大胆吃，也在喂的过程当中有讲究。 对，因为我们的孩子他往往根据，就像您刚才介绍的说，我们的孩子的给药往往是根据他的体重还有他的年龄，所以说不同的孩子他拿到一个同样的一种药，那他的吃法也是不一样，吃药的药量也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在这个具体服用期就是服用前还是最好要确定一下。 嗯，还是得看一看药品的说明书，因为一个药物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没有办法今天在节目当中笼统的告诉大家说，哎呦，我们这个孩子吃一半或者吃二分之一，这是绝对不负责任的。我们得根据药品的说明书，一般这种儿童用药是不是都会有一个比例，比如说一公斤多少克的这个药物，然后我们再看一看这个药片，一片是多大，我们自己算一下这个比例。 一般是这样的，我们一般都是每公斤多少毫克，一般按照这样剂量根据孩子的体重给。那这个往往这个有时候我们正常孩子的年龄或者正常他这个体重，他这样的好算，得出来的剂量也比较好分。像一些我们就平常遇到的一些临床上会遇到一些孩子说正常年龄但是他超体重，或者说是他是那个正常年龄低体重，那这种家长他也会有疑问，我们家孩子胖是不是要多吃一点呀， 到底听哪个的呀。 对对，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说有些我们的好多药物它是在体内分布是根据他这个孩子的脂肪比还有各方面都是有影响的。所以说我们一般情况药物都是根据孩子的年龄，因为不同的年龄他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肝肾功能他器官的发育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最好是按照年龄来。如果他有这个剂量推荐，就是按照这个公斤体重的话，我们建议还是要咨询这个医生或者药师来确定我们的孩子吃什么样的剂量。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儿童用药它既有比如说年龄方面的建议，比如说一到三岁服一片，然后呢五到六岁可能服两片，有这样的建议，同时又有体重的建议，我们首先依从的应该是年龄的这个建议。如果体重超标比较多的话，发现哎好像跟这个建议量不太一样，我们还是得找专业的医生和药师咨询一下。 对，是这样。 好，我们看一下有听众张女士打来电话想咨询一下，说自己的孩子呢已经四岁了，吃药啊特别费劲儿，但他的奶奶呢每次给他吃药啊都是把这药片弄碎了掺在粥里或者是牛奶里喂给这个宝宝，想问问这样喂药对于药效有没有影响。因为在成人用药当中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这种禁忌，比如说尽量不要和茶水啊或者说和这个果汁啊一起服用，对于宝宝来说，很多家长为了增加这个适口性，可能会把这个药碾碎了或者磨成粉末或者粥啊牛奶啊甚至果汁啊喂给宝宝，这种方式可行吗？ 这个问题我觉得咱们应该看根据具体的药物来分析不同的药物应该是有不同的要求啊。有的药物了可以放在咱们说食物里头啊，最常见的还是可能是放在奶或者果汁里头。比如说像一些益生菌之类的药物，哎，是可以放在食物里头服用的。那有一些药物了就不可以了。比如说像治疗腹泻的这个蒙脱石散，那这个药呢是要求空腹服用好，所以说放在食物里头肯定就不合适了。有的药物呢是我们说明书里头还会提到要求跟食物在一块服，比如说 像这个季节哈，可能好多孩子都会开始犯这个过敏性鼻炎 啊， 或者哮喘。那小点的孩子，医生可能会处方这个孟鲁斯特钠的颗粒。 嗯， 哎，那这个孟鲁斯特钠的颗粒呢，说明书里头呢就会提到，要求将这个药物跟这个软性的食物，就比如说果酱啊这种混合，或者是放在母乳或者是配方奶里头。 嗯， 啊，这样子一块服。所以说就是还是不同的药物会有不同的药。要求啊，这个呢，我们可以第一，我们应该看一下说明书。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问一下、咨询一下专业的药师。 嗯， 哎，这样子做了是一个比较安全的。 嗯、好，那也想问问二位有没有一些经验和方法教给我们收音机前这些喂药比较困难的爸爸妈妈哈？有一些药物可能它上面写了不能和食物一块同时服用，建议空腹服用，或者是饭后多长时间来服用。那这个时候宝宝又不愿意吃这个药。我应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我结合我自己的经验来说一下啊、那个我们家两孩子哈，一个小的才一岁多，像这种就小的吧，通常我也没法跟他讲道理， 也听不懂， 也听不懂，对，所以呢，我一般就喂药的时候就是会少量多次的去喂，用滴管、或者说喂药器啊，现在都有专门有卖的哈、我们都可以买到，这样是少量多次的喂了，可以减少他这个不会引起他呕吐。 嗯， 当然孩子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赶上他不高兴，这个哭闹肯定是免不了的。 嗯， 但通常能喂下去。 好 啊，那对于大一点的孩子呢，一个我可以说了给他讲道理了。 嗯 啊，生病了我们就必须得吃药啊啊，然后呢我也会敷一些 小奖励 ，对对对，哄啊骗这样子哈。比如说，我会跟他答应说啊，那我们好了之后，你不最想去干嘛干嘛吗？我可以带你去哈，或者是甚至有时候，那吃完药了之后，我可以奖励一个 小零食 啊，或者是事先准备了一个小礼物，藏好了，哎，吃完了我可以给你一个惊喜，哎，等等，就是我觉得根据自己的孩子吧， 根据年龄大小和孩子的具体状况， 对，我们可以讲道理，也可以骗哄， 有一些小窍门。对于孩子比较小的话，您刚才提到可以分次多次然后少量的来喂药，但是这个是不是也有讲究，比如说我中间间隔的时间不能够太久，我间隔个一两个小时喂、是不是不太行啊？ 哦，可能这个是我刚才表达有误啊，我说的少量多次啊还是一次的剂量，比如说一次应该是两毫升、但只不过呢我不是把这两毫升连续的 一口气的 给喂进去、而且一口的喂，是这个意思。 间隔的时间稍微短一点、我们不要说等个一个小时、 没有几乎说可以说可能间隔半分钟一分钟这样子了，不要把这个喂药的过程拉得太长了，太痛苦。 好，这是对于小的宝宝、我们可以采用少量多次的这种方式哈。 对， 今天呢我们邀请了二位嘉宾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儿童用药的那些误区。还有听众朋友在说，孩子如果吃了药并没有马上好的话，是不是说明这个药量不够，应该增加药量或者是换药呢？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回答一下大家伙儿的这些问题，你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对话融合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听频率，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让你今夜走好。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特别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之向幸福出发系列节目，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儿童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胡丽华和初级药师程晶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儿童用药的那些误区。关于孩子吃药，你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在节目的上面呢，我们了解到其实很多家长在日常给宝宝喂药的过程当中，很有可能不知不觉就犯了一些错误，有可能会损害我们宝宝的健康。所以说关于宝宝吃药这方面，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嘉宾，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可以随时拨打，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直接发送弹幕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专家。哎呀呀呀呀呀，好，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回答一下上半段最后没有回答完的问题。上半段最后就是有家长想问问两位专家，孩子吃药的过程当中啊，有的家长呢特别心急，这药吃呢还没几次，一看这孩子的症状还没有好转，就担心这药是不是我的药量给的太少了，应该增加药量啊。甚至有些家长说，这个孩子都吃了两三天了，这效果还不是特别好，是不是这个药不太适合我们家宝宝，我得给他换药啊。我听说谁谁谁家宝宝这个病就是吃了什么什么药好的，我是不是得吃那种药啊。也想问问是不是在日常的出诊过程当中也确确实实会有这种心急的家长啊。 是的是的，现在我们在这个孩子的这个用药的问题，孩子的这个健康的问题，家长的问题是特别的多特别的细。那么就是说像您刚才问到这个，有的家长会说我们孩子吃药不管用，我给他多吃一点，或者说我给他随便换一个别人家吃这个药有用的。但其实说我们不建议这样推荐。那是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家宝宝吃这个药，它不见效。首先我们要家长要分析一下，宝宝不见效是因为这个孩子的依从性不好吗？我们说的依从性，也就是说一般这个孩子喂药的时候，比方说这个药假如说这个液体挤一次给两毫升，那孩子是能把两毫升都吃下去，还是说他会吃下去会吐出来，对，导致他每一次的这个剂量不够啊。或者说比方说这个药有一点这个味道是小宝宝他不太愿意接受的，他可能有他自己习惯的这种口味，那这个口味他不接受他就不吃，那妈妈就说哎呦孩子吃药怪辛苦的，或者说怪可怜的啊，那因为这个孩子不想吃，他就说那今天这一顿就不吃了啊，我明天想起来我再给他吃一顿啊，就是这样。其实说我们的药物呢是应该是足剂量足疗程啊，所以说就是在正常这个服药的时候，我们的家长朋友呢还是要注意，就是说每一次的量还有我们按照一定的时间都要去做到给宝宝能准时的喂药。那么如果说在这些都能够做到之后，发现我们宝宝还是病情不缓解，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还是要分析一下孩子的病。如果说像我们平常这种感冒，其实家长朋友不用太着急因为我们的感冒呢往往它是这种小朋友的感冒往往都是病毒，病毒引起的会比较多。那病毒引起的我们一般在三五天或者说最长一周或者两周，这样的话它是一个自限型的，所以说它会就是自己会靠着自己的免疫力会好起来所以说吃药是一个算是一个帮助他能更快的好转。但是我们俗话说三分治七分养，所以说好多这种生病之后呢家长朋友的心情我们其实很能理解，但是就是说还是不要着急，他不着急呢这样他会也不会影响到小朋友所以说这个还是要看病。那如果说像特别急性的病，像这种呕吐啊腹泻啊就是说吃这个药就是不见好，那我们建议还是及时去就医 也别自己随便自己来换药。 对对。 好，所以说如果宝宝吃了这个药效果并不是特别理想的话，我们首先看看宝宝这个药量有没有足剂量，然后呢足疗程的服用，如果这些都排除了之外啊，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效果还不好的话，我们找医生，让医生判断我们是不是应该增加药量，或者是我们应该换药，千万不要自己随便的来进行这样的操作。 对， 嗯，好，还有微信上娜娜想问问，说孩子开的药有中成药也有西药，想问问这两种药能不能一块吃，一般这种药是不是都得餐后服用。其实前两天也有药师来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我们问到成人的这个中西药哈，医生建议说成人的中药和西药如果没有特别明确的话，大家建议可以间隔两小时来服用，也想问问孩子有这个讲究吗？ 嗯，对，是这样子的，中西药在一块用啊，就因为中药的成分吧特别复杂， 嗯， 可以说我们现在对于中药的有效成分的研究呢并不清楚，所以在没有特别明确的情况之下，我们一般都是建议中西药要隔开了分，隔开了一吃，对对对，嗯，主要是这个药物相互作用吧，它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事情， 嗯， 而且对于其中的很多呢我们现在也不清楚， 嗯， 当然呢有一些呢是我们比较明确的啊，包括哪怕说两种西药一块用，有一些我们是有比较明确研究和结论的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说到了腹泻的这个益生菌的制剂哈，益生菌的制剂呢有很多是活的细菌，那它如果说遇到感染性腹泻了，大夫可能还会处方抗菌药，那有些抗菌药可能就会对这个活菌有杀灭的作用， 哦， 嗯，所以如果说这样的两个药一块吃了，我们就要求隔开两个小时吃，还有一些药了，比如说像上半段我们也提到蒙脱石这个药了，这个药了它有吸附的作用，如果说它跟其他的药一块吃了就会对其他药吸附，这样子对吸收会有影响，所以呢也是建议要间隔开了吃啊， 嗯， 所以就还是得具体药物我们来具体看，有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去咨询这个专业的药师。 嗯，好，也提醒一下大家，其实中药和西药我们最好是间隔两个小时然后给孩子来服用，如果您不确定比如说都是西药或者是都是中药到底能不能一块吃，我们也建议您咨询一下药师， 对， 因为一般现在开药领药的时候我们都要这个从药师的手中接过这个药， 对对， 我们问一嘴，如果实在不清楚的话，我们现在各家这个三级医院都是有用药咨询门诊的， 对，没错没错， 是不是家长也可以随时去问一问？ 对对对，而且也都免费的。 嗯，像儿童医院的这个用药咨询门诊也帮这个爸爸妈妈们问一句哈，如果宝宝有这方面的用药问题，如果想要咨询这个药师的话，尤其是孩子的药师，他可能和其他医院这种成人药师还有区别，他得更了解孩子的这些用药甚至剂量的这种把握。那这个门诊在咱们儿童医院，比如说是在药房还是在门诊大厅的某一个位置？ 儿童医院的用药咨询中心啊就在门诊大楼的这个地下一层药房旁边有特别醒目的这个用药咨询中心的标志。 好，那也想问问这个我们用药咨询中心儿童医院的它的这个时间。 我们用药咨询中心它的工作时间就是正常上班时间周一到周五，然后上午8:30到12:00下午的1:30到4:30都会有人，而且我们除了就是说有这种可以现场的咨询，我们也可以有热线我们也有 咨询 电话，对儿童医院用药咨询中心的这个咨询电话呢是5961-6801， 5961-6801这个电话也是在工作时间周一到周五大家可以随时拨打。 对。 好，再次跟大伙强调一下，这样的用药咨询门诊呢都是免费的，大家也不用排队挂号。如果有各方面的用药问题的话，我们看这个里面人比较多的话，咱们在门口稍微按照顺序排一下队，都会有药师来帮我们解决这方面的困惑。 没错没错。 好，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还有听众朋友想问问说，经常看有的药上面写的是肠溶片，这种药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分开了给宝宝服用？就是有一些家长可能比如说要牵扯到这个用量的问题，一个整片的药它可能得切1/2或者1/4，但是这个药上面写的肠溶片，我们都知道肠溶片外面是有一层这个糖衣保护的，有的时候就是为了不在胃部被消化吸收，可能有一些刺激，那对于这些药物是不是宝宝来吃，我们分药的话就不能分开它，甚至把它磨成粉让宝宝好吸收好咽，不至于呛到？ 通常情况下是这样子的，像 您刚才说的长绒片、长绒胶囊，还有我们说缓释片或者控释片哈，这样子的片剂了啊，我们通常情况都是要求这个整片吞服的。 嗯， 但是呢，也有一些药片啊，如果药片上面事先就有这个刻痕，就说明它是可以掰分的啊。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像长绒的胶囊啊，它有的是这个外壳是长绒的材料做成的，这样子的呢我们要整夜的吞啊，但有的呢外壳就是普通的硬胶囊外壳，只是里头的那个小的药丸它是长绒的、 啊、 长绒材料包裹的， 这种我们可以 这样子可以拆开，所以也得看具体不同的药这个不一样。 嗯，但是不管怎么说，首先提醒一些家长， 对 这个一般如果药品上写着比如说长绒啊、缓释啊， 嗯， 这些制剂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尽量不要比如说随便的自己分开，除非它有明确的标明说可以进行分开。 对，像如果说这种药物哈，医生要是处方给孩子处方了的话啊，家长在拿药之后去咨询中心问一下是合适的。 嗯，好，继续来看，还有归来想问问说，孙子已经6岁了，有过敏性哮喘，大夫呢给他开了很多吸入式的药，就想问问吸了这些药啊，症状虽然有缓解了，但是想问问这里面有激素，会不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也想问问这种激素类的药，是不是只要症状一缓解就可以停药了？能少用一次就少用一次。 其实在这个吸入激素啊，是家长朋友问的比较多的问题。那这个吸入激素我们都知道，它是通过这个上气道进入这个下呼吸道，然后在肺部起作用，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是局部用药，它不是全身用药，所以它跟这个全身用的激素引起的这个不良反应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我们家长朋友可以不用这样担心。那我们的吸入激素呢，它其实是在我们这个家中家长配合我们小朋友来正确的使用，然后正确的然后注意这个使用之后的一些方法，比方说在使用吸入激素之后，他要及时的漱口那然后这个将这个口腔内残留的这个激素药物给他吐掉，这样的话可以减少他在局部口腔引起的这种不良反应。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吸入激素的时候，他其实全身的这样不良反应其实很少见因为他这个通过肺部吸收入血，它是需要一定的这个药物的粒径，因为我们的肺泡包括我们的血管它是有一定粒径，它才能进入血，才能被全身吸收，所以我们的吸入激素它是吸入用的，它的颗粒是正好是能够进入肺部但是不进入血，所以家长朋友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也就是吸入类的激素药物其实不会对宝宝的生长发育造成太大影响，不用特别担心。 对， 这除了这个我们说激素类的药物可能对生长发育造成影响之外啊，我们还听过一句话叫做是药三分毒，作为家长肯定是希望宝宝越少吃这些药越好，很多药物上面都写了一堆这种什么不良反应，可能不是症状，家长说哎呦这孩子症状好了就别吃了，能少吃一次少吃一次吧，反正现在症状也已经缓解了。也想问问这种自己缩短疗程的做法可行吗？孩子症状没有了这药真的可以停吗？ 应该说咱们用药一定要按照医生医嘱的这个疗程来用药，很多病呢是不适合自己，就是咱们说症状改善见好就愈， 自行停药 对是很危险的，像癫痫还有一些肾脏疾病自己自行停用这个激素之后了都会有一些比如说引起这个疾病的反复复发包括刚才咱们谈到的这个哮喘这个疾病也是相对来说哮喘的用药疗程就是比较长一些如果说有时候家长可能说哎，孩子症状不喘了听着好像好了就停药了，其实咱们应该了解哮喘它是一个这个呼吸道的慢性的这个疾病炎症性，它这个炎症性的疾病有时候我们说症状缓解了，但实际上这个就是呼吸道它这个炎症吧并没有完全消退可以说就是一旦有一个风吹草动，比如说有个感冒这样子的一个上呼吸道的感染可能就会引起这个哮喘的再一次的复发急性发作，这样子是比较危险的 也就是说有很多的疾病我们只是控制住了这个症状， 对， 其实病根并没有去除掉，我们就是要通过这些药物让这些症状不再复发不再表现出来，如果我们私自停药的话，有可能一些比如说这种外界的因素的这种变化，有一些变冷或者是冷空气，就有可能让这个疾病再次复发出来。 对，所以就是还是以哮喘为例吧，我觉得 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就是说按照医生的要求，就是遵医嘱用药，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按时的复诊啊。医生呢在复诊的时候呢，会根据孩子之前的用药情况来评估这个治疗的效果，然后呢再调整后期的用药，比如说治疗的好可能会减量，控制的不好可能会需要加量，当然呢前提我们是说用药用对了啊，这样子逐渐逐渐的来停药啊，达到一个真正的控制啊。 好，还有一个听众朋友特别着急，说孩子啊发烧了，然后呢老人说给这孩子捂着，捂一捂出汗就好了。也听这个邻居说呢，说美林这个药对于孩子的退烧特别快，家里的亲戚还给推荐了布洛芬，现在呢他自己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到底是捂汗呢还是吃美林呢还是吃布洛芬呢，到底该吃什么药啊。 其实就是说在这个我们说的美林啊布洛芬，它是因为成分不一样，所以它商品名起的是不一样，它不同厂家的，那也就是说我们拿到这个药呢，首先要看看是我们它的这个主要成分是对乙酰氨基酚还是布洛芬。那我们在这个临床的这个数据表明呢，对乙酰氨基酚我们是建议在3个月以上的孩子，那布洛芬是建议6个月以上的孩子，那基本上这个退热药是在这个38.5度以上我们建议给孩子服用，然后一天不超过4次。这样呢就是说我们主要的药物通过宝宝的肝肾代谢，所以说我们如果一天就是为了给孩子降温不停地给他喂可能会超过4次，这样的话会加重宝宝的肝肾负担，这样的话会造成不良反应。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建议家长朋友呢，首先是就是遵医嘱来选择孩子适合选哪种退热药。那么退热的时候呢，它是什么样的病因？仅仅是因为感冒，还是说是因为其他疾病？因为我们说的发热只是一种症状，所以说我们的对症药要就是正确的使用，这样才能够说是缓解我们宝宝的这个病情。 其实这种解热镇痛药啊，可能每一家都会备有一些常用的这种药物，可能更多的是这种大人自己曾经吃过效果挺好的，也想问问是不是对于这种宝宝来说，尤其是年龄比较小的宝宝，像我们刚才说到这种美林啊，就是专门针对宝宝的药，也有一个建议是3个月以上的宝宝才服用，对于年纪比较小的这些宝宝们来说，是不是有一些成人用的这种解热镇痛药，甚至一些我们说抗生素，他们是不能够随便吃的呀？ 对，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发热吧，咱们孩子发热了，那推荐用的就是对乙酰氨基酚或者是布洛芬。刚才上一个问题啊，那个提到就是说用美林还是用布洛芬。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纠正一下啊。美林呢它只是一个商品名是它的成分就是布洛芬。就是咱们现在市面上生产的这个布洛芬，不同厂家生产的布洛芬有不同的名字，我们把它叫做商品名。但是布洛芬这个药这个名字呢，我们叫它是通用名。那通用名呢是就是国家强制规定的这个药物的名称所以说大家在用的时候这个一定得区分开。如果说同时又用美林又用布洛芬，那这用药量可就大了所以还有一个呢就是退热药啊，我们不建议家长就是说这个联合一块用用两种药来退热，这样子是有危险的药量过大。还有一个啊，我在咨询当中也遇到过这样子的问题就是这孩子发烧了，我们说隔6到8个小时，至少4个小时再服下一顿药。可是往往孩子啊刚过2个小时又烧起来了。有的家长就说了，那我刚才是口服的，那这一次我改成栓剂这样子是不是就可以了？其实也不可以因为这个退烧药它都是需要进入体内之后到达这个咱们说的体温调节中枢来起作用的，咱们不管是口服还是说栓剂，最后都是到达这个大脑中枢起作用，所以说这个用药间隔还是得遵守至少6个小时。 好，那这些是特别提醒给很多的这种爸爸妈妈，我们自己用药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自己随便的这种叠加，甚至听别人说好，那我家宝宝吃这种药的同时我再把另一种吃上吧，有可能就把这药吃重复了。好，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最后一个听众的朋友的问题，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个听众朋友想问问说，有不少家长提了很多的万能小药，自己家是不是也得备一些？他提到了两个药，一个叫保婴丹，一个叫这个猴枣散。不知道这两个药两位专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两个药有没有必要自己在家随便的不备一些呢？ 啊，其实这个保婴单和这个猴枣散，其实我们在这个平常中，好多家长会觉得说，哦，他们家的宝宝使用这个，镇静或者解惊特别好，然后那个能帮助孩子的睡眠。那其实说这种药物呢，我们主要看它，因为这两个药都是中成药，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中药成分。那它的主要成分有很多，比方说这个像保婴单中，它会含有这个朱砂。那么我们知道朱砂是含汞的，所以说这个在服用过量的时候呢，它会出现肾毒性。那宝宝不必要的时候呢，我们也不建议服用这样的药物。那么像这个猴枣散，它那个中药的成分也特别多。那么这类的药呢，它是属于这个寒凉的中药。其实说在寒凉的药物，我们也要看宝宝的这个体质，这就是中医，就是能够来为我们的孩子能够更好的来判断一下是否合用。那么像这个这类的药，我们建议就是说还是不要放在这种家里的小药箱当中。对对对，因为我们的万能小药箱其实就是说我们在家中出现一些情况呢，然后呢不能够及时的去医院，能够在家中呢及时解决这孩子的症状。其实我们还是建议有以下几点药，就是说我们孩子呢平常的生病啊，主要是这个呼吸系统的，还有这个胃肠道方面的疾病，比方说孩子咳嗽、流鼻涕，或者说感冒发热，那么还有这个胃肠道方面的就是呕吐、腹泻，还有便秘，等等，还有厌食，另外就是一些宝宝这个外伤。所以我们建议是服用这个家里边的这个小药箱啊，建议是备像这个止咳药，还有小儿的感冒药。那么这里要特别说明啊，感冒药一定要用儿童专用的，不可以用这个我们前面说到 的 啊，对，成人的随便减量，它这个成分也不一样。比方说这个止咳药的成分，那我们小孩就不建议使用这种含有可待因的成分，那它呢对孩子是有一些不良反应的，它只是在特殊的这个孩子的情况下使用。那么还要注意这个监测，我们说的这个基因还有他的这个不良反应都需要监测。 好， 所以我们在家中不建议这样准备。 好，那时间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大家伙问题了。最后呢，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最后我们跟大伙说一说，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是不是周一到周五都可以在儿童医院门诊的地下一层，我们的用药咨询门诊，找到像胡主任或者是程药师这样的专家来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 是的，我们每天都会有药师在那里。 好的，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工作时间周一到周五继续到儿童医院的用药门诊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最后也再次感谢二位嘉宾，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明天的节目当中会为大伙儿邀请到两位专家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小小蚊虫，多多提防，因为夏天到了，蚊子开始活跃起来了，但是蚊子可能给我们传播各种疾病。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和您说一说相关的话题。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30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共话融合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